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享福。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近日，阅读北京年度盛典在首都图书馆举办，2018请读书目正式公布，榜单将社科、文学、科普、生活、少儿五个类别过去一年出版图书中精选出了30种推荐给市民阅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的隐秘角落》一书中，作者陆波从身边的历史遗迹入手，从庞杂的史料和传说中勾选旁搜，发挥绝引，让秘密角落的人物和故事进入历史叙事，弥补以往的缺陷和不足，探究被深埋的历史真相。彼得沃森的作品《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涵盖了独特的人类思想发展通史。在作者笔下，人类的思想、意志、观念、知识伴随着人类每一次行为能力的进步，进而丰富和展开，最大限度地拓展了思想史的内涵和外延。白修德所著的《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是美国驻华传奇记者白修德的回忆录。他在20世纪穿行于中国、欧洲、美国，亲历历史，见证历史，融入历史。这本回忆录是20世纪历史研究的重要文本。《疯狂艺术史》一书是由格拉迪米尔·斯穆贾、伊万纳·斯穆贾编绘，潘赫翻译的。这本插图艺术史普及读物描绘了小女孩和猫开启的一场艺术史大冒险，邀请读者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之旅。本书以疯狂之洞破史学之境、匪夷所思的情节背后，藏着艺术家们风格迥异的灵魂。四季啊，慢慢走，北京自然笔记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书沿着时间的脉络，追随草木生长、花开花落，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让读者充满了在大城市诗意栖居的期待与信心。原生家庭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一书，描绘了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积极应变的策略。它的意义在于可以帮助问题个体从父母的负面关系模式中解脱出来，恢复自信和力量，得到自由和幸福。林奈传才华横溢的博物学家一书是由维尔弗里德·布兰特所著的，由徐宝军翻译的。在林奈之前，生物分类一片混乱，而在林奈之后，9000多种植物、828种贝类、2100种昆虫和477种鱼有了正式的名字。这本书为我们鲜活地再现了被称为生物分类学之父的林奈的伟大成就。近日，秋天深了，鹰在集合，即神的故乡，鹰在言语，海子诗文选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诗人张清华，作家诗人蒋一谈，海子评传作者，神的故乡，鹰在言语，海子诗文选编者辽源，和第一次公开露面的海子侄子扎瑞，分享了各自对海子诗文的理解。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比较清新，最高气温也上升到了零下一度左右，比较适宜在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的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啊，是关于北京阅读季的一期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家庭的代表，其乐融融的很幸福的一家三口。首先欢迎一下小朋友吧，11岁的小学生谭树军，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叫谭树军。 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父亲谭卫平，欢迎一下谭老师。 大家好，我叫唐卫平。 另外一位呢是母亲刘瑞。 大家好，我是刘瑞。 说到了书香家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在家里读书的习惯，但是今天要把这一家请出来呢，因为他们家的读书习惯还挺特别的，或者他们的阅读故事也很有意思。我首先想问问谭老师哈，之前看过您的资料，您跟儿子的阅读其实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过程哈，也是突然之间开启的这样一段旅途当中的阅读之旅。我很想问问谭老师，什么时候想到说我要带小朋友一起来阅读？ 因为家庭的话呢，我跟我夫人呢，我们都有阅读的习惯，所以从小呢，家里呢就天天在看书。那么孩子呢，从很小呢，他就不知不觉的呢，就喜欢上了读书。后来呢，上了幼儿园，幼儿园之后的话，看一些卡通啊，看一些书，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呢，跟孩子一起背诗歌，背唐诗宋词。当然这个工作他妈妈做的更多一点，我辅助做一部分。这样的话呢，孩子呢背诗歌呢背得越来越多，我们给了很多鼓励，加上读书啊，这个习惯就慢慢就养成了。 我首先想要问问小朋友啊，11岁的小学生谭树军，我听说哈，你会背上百首唐诗，没有吹牛吧？那现场给我们背一段怎么样？ 那我就背首古朗月行呗。 好。 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安。悠然其德何，凄怆摧心肝。 哇，好长的一首诗呀，你都理解吗？ 基本上能理解 啊。那你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这首诗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首诗的作者李白，他小的时候就是他不知道他叫月亮，然后他就认为是一个 很白的盘子飞在天上，然后他又会认为是一块玉石在天上，幻想着就是天上发生的那些事，比如说玉兔在捣药啊，幻想到那个后羿他那个射日什么的， 嗯， 然后嫦娥奔月就是幻想的一系列。 嗯，我很想问问两位哈，父母是怎么当时带着孩子走到了古诗的世界当中？因为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哈，这个背古诗，尤其是理解古诗，是一个挺难的事情。母亲吧，刘瑞老师，您说说。 好，其实我跟小孩呢，因为现在北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就是平时陪着孩子在学校旁边，然后周末回家。每次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开车回家，其实这是一段非常拥堵的路程。那么在路上呢，我和儿子有一个活动，就是联诗。我们俩呢就会选一些诗歌，或者是他背上一句，我就背下一句，因为我本身非常的爱好古代文学。那么一人一句，或者是一人一首，而且呢是要求他没有背过的你才能去选择，这样最早的时候可能孩子就背得非常少，那么慢慢的他自己也就会愿意去更多的背，从他们学校的课本里，再从他们课外的阅读的书里。我其实自信的说我自己个人背的诗歌是非常多的，但是后来孩子背的有一些我是不会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在进步，有这么样一个过程。后来当他读得多了，当他背到几十首上百首以后，其实他自己对诗歌就有一种爱好了。而且那我是认为即使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有些诗歌比较复杂他理解不了，但是不影响他背，因为诗歌本身的韵律就是一种美。像我儿子呢，他能够背那个木兰从军花木兰，那个他是可以背的，然后春江花月夜啊，还有一些比较长的他都可以背诵。我觉得那个你要让他逐句的解释他可能是解释不了，但是在里头诗歌本身韵律的美和他读下来的这种意境美已经天然的渗透到他的心灵里了，所以他对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诗歌是不反对的。包括我自己呢，我现在在做一个，因为我自己也是学古代方面的，我来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在我工作之外业余的时间我在写那个古文观止的解读。我是希望就因为古文观止对我们现在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深奥的东西看不懂，那么我是希望通过我的比较通俗的解释让大家能够去理解它，通过对一个个的古代的故事啊文化啊，大家看了以后能够对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儿子有时候他还来看我这个解读，其实有些可能成年人他不爱好古文的他可能都看不懂，虽然我已经很尽量的把它通俗化，比如说我讲这个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那么我就会去讲这个郑伯克段于鄢整个故事是个什么背景，在什么年代，然后这古文观止里选的这一段它的特点是什么，把整个背景介绍出来，那我儿子他就能去看这些。其实现在我写了30多篇了，还基本在先秦的这一块，先秦是最难理解的，但是他还能看，虽然他看了以后有一些不太明白，然后他再来跟我讨论，虽然他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可以有一种潜移默化吧。 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子的互动和阅读的这样一个方式。 对 还是来问问小朋友吧，问问淑君，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 李白。 为什么喜欢李白？ 因为他作诗呢很多都是拥有夸张拟人的手法，也能就是让看他诗的人就是能想象出来他那个场面是非常生动的有趣。 嗯，刚刚其实妈妈说了哈，在这个录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飞花令这样的一个游戏哈，所以现在我特想让两位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飞花令好不好？ 嗯， 您出一个字吧。 花，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扰。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待到秋来九月班，我花开后百花杀。 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哇，非常好了，我觉得已经很棒了。问问爸爸吧，因为母亲更多的是从古典文学的这个层面哈，那么父亲是怎样跟孩子一起来交流呢？ 我们在家里呢，就是有时候我跟他实际上是更多的是通过聊天的方式，因为写作业呢这个事情主要是妈妈做的，我其实做的很少，我只负责他的英文， 他的写作啊，有时候背诵啊，我去写东西。然后呢，关于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聊一些知识，聊一些历史，听他讲一些故事。我们比如说把《西游记》啊，《西游记》里面的故事，他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让我印象很深刻，讲那个唐僧师徒过狮驼岭的故事，讲得非常漂亮。讲完之后，我是很感动的，我当时就特别后悔没有录下来。他在一些细节上他都记得很准，讲得很清楚， 嗯， 代入感非常好。我就及时的鼓励他，我说你就这么讲，这么读书就对了，你能通过这个读到很细节的描述，这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冲突，你能感觉到这个故事更加有趣味。 嗯， 这是一种就是通过聊天的方式，通过他讲故事的方式，我就说，我说你讲故事你要把我带入进去，我跟着你进到故事里，你就算是讲成功了。然后逐步的呢他对这个也有兴趣，所以这就引激发一点阅读的兴趣。他现在无论读什么，他有个很好的习惯养成了，就是读得很仔细，然后每天晚上在家里必须要看书，是把晚上多看一会儿书是作为一种奖励的方式的。如果今天有些事儿表现不好，晚上就不让看书了，要赶快睡觉。所以的话呢，我们是这么来引导他读书。 我有个感受哈，我发现其实两位在给孩子挑书的时候，并不是按照儿童阅读的范围来挑，好像更多的还是成人来阅读的书。你们在最初选书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孩子理解不了或者不感兴趣啊？ 就是家里呢，一方面呢有小孩的书，他的卡通书啊，那种这个系列的书，然后呢大爷成人的书呢，我们也是放在那儿。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你随意，如果你想看，你能看进去，我们就让你看；你看不进去呢，也就不用看。然后呢，你能够理解多少呢？就算多少。如果你有兴趣呢，我们再跟你多说一点。慢慢的好像他有些兴趣，他就是对于成人的那种书籍，比如说情节比较紧凑的，故事性比较强的内容，他比较喜欢看。最喜欢看的就是西游记，然后现在呢居然开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了。 淑君聊聊啊，金庸的武侠小说能看懂吗？ 能，很简单。我现在已经看完了《射雕》，已经看完了《神雕》，所以我现在正在看《倚天屠龙记》。 你已经看完两部了？ 对。 你用多久的时间看完的？ 我也就一个月。 哇，他读书速度好快呀！ 对，他阅读速度是比较快。这与他坚持阅读 有一定关系， 语感比较好。 了解谭老师的都知道，就是爸爸有一个习惯哈，就是坚持多年手写笔记。从不用电脑键盘敲，所以您的笔记本应该是摞了好几箱子了，是吧？ 不少。但是这个手写笔记，我是这样想的，就是现在社会，敲字，很容易，敲字有时候不加思索，然后写字呢，它比较慢。这个慢中呢，当你做笔记的时候呢，您通过慢的做，其实你是一个对于这本书的一个再整理的过程。我做笔记呢，不是说把他书上说的话跟我上当学生那样做笔记一样的，把他的这么一条一条的写下来，按他的结构，我是把他这本书读完之后，加上我自己的理解，然后根据他这个逻辑的构架，我把这个笔记做下来。那么做的过程中间呢，首先我把自己要带入进去，我还要想，如果别人看我这个笔记，应该通过看我的笔记基本上就能够了解这本书，我要把人家要带进去。所以我写笔记的时候呢，我把自己作为一个读者，我也在想象一个读者，我写给你看。所以用手写的话呢，能够让自己慢慢静下心来的写，去琢磨，对于理解这本书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读一些理论性的书、论述性的书，不，这种专注性的书。所以的话呢，我的观点是呢，读书的时候可以快读，也可以慢读，也可以整本读，也可以部分读，但是笔记，写笔记必须慢写。从这一两年开始，我笔记的写的量是越来越大。就读一本书，比如说同样读一本书吧，以前写的读的书的笔记写的字没有现在多，现在是越写越多，并且越写还越有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每天我会花一个小时至少 写读书笔记， 每天一个小时。 对，是的。 我知道您是外交的工作哈，平常也很忙，经常出差。那么在外地或者在出差的繁忙的公务过程当中，还有时间写吗？ 有的。你比如说我出国出差，那么在飞机上的话呢，正好是个读书的时间。因为在飞机上呢，我不怎么看电影，我觉得那个晃动的画面可能对我眼睛更不好。我在那儿可以静下心来读一会儿书，边读就可以边写了。 嗯， 这是一个。然后在外地酒店，其实在外地出差工作时候，相对还单一生活，晚上没有别的事儿，除了工作之外，吃了饭回到酒店， 嗯， 基本上就可以读一会儿书或者写一会儿笔记了。这个就是能保证的。反正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今天再忙也得读一会儿书，再晚也得看一会儿。这个每天看书的习惯，他一旦养成之后，他必须要看一会儿， 嗯， 他才觉得，要不然心里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感觉。 嗯，而且谭老师的这个手写笔记的习惯也特别交给了儿子哈。 嗯， 你现在也有写笔记的习惯吗？ 有，每次我们数学老师在课上就是白板上列的板书，我都会把重点的最精华最主要的部分全都给抄下来。 嗯， 最后会读一读。 你每天除了自己做作业的时间，有多长时间是写笔记的时间呢？ 写笔记的话，我是每天在课堂上起码有5到10分钟的时间。 就是自己来写，不是老师要求你的？ 嗯，不是。 所以养成了一种习惯。为什么喜欢写笔记呢？你一开始接受他吗？或者觉得爸爸是不是对你要求太多了？ 开始嘛，也是会感觉比较困难的，因为起初幼儿园、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都是没有记过笔记的，也都是老师要求的，所以当时记笔记的时候也是感觉很枯燥。但是现在在记笔记的话，也可以去翻翻看看，然后也能知道重要的部分，也能看到重要的精华。 今天其实来到节目现场带来了一个小惊喜哈、就是一本小书，这个是妈妈刘瑞特别编的一本书，叫做《浮生闲谈》。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公众号的名字。 对，一个微信公众号。 对，这公号是你业余时间做的。 它不是我一个人，其实是我们一群人，因为我们呢都是其实是国家公务员，也工作非常忙、那么全部是，但是呢我们觉得人生啊，除了工作之外还有生活，我们觉得诗和远方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但是我们每天在忙碌的工作，还有回家还要照顾孩子，那么往往会忽略就是说心中那片精神的追求。所以我们这群人呢，后来我们就决定利用业余的时间，自己一个微信公众号，也不盈利，也没有任何广告，什么都没有，就是自己写一些文章。那么我这个古文观止呢，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系列，坚持每周发一篇，就是我的解读，然后配以我们自己的同事自己写的硬笔书法，还有他们坚持写毛笔字的，然后还有自己绘图，现在都已经自己有好几个插画师了，因为大家不可能天天都有时间、可能这一篇是这个同志去插画，那一篇是另一个人去插画，风格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同事是他带着孩子去上奥数，然后他现在自己给孩子讲奥数嘛，然后他就把这个奥数系列写出来，虽然很累，但是有时候看到口口相传，或者他们在朋友圈里转发，然后有时候看着很感动，有人就留言说这么好的公众号希望你们坚持下去，还有人留言说这么好的公众号你们应该推广，然后也有人说你的这每一个解读我都会留存下来看上好几遍。我觉得这一切就让我们觉得自己虽然说是一个普通人，但是自己默默地去做一些事儿，然后呢也能为到咱们的传统文化的普及能够做一点普通人的贡献，然后对我们自己而言呢，就是我们在工作生活中找寻一片清灵的家园、现在我们已经推出了100多篇原创文章，全部都是自己人写，自己人做微信，自己人画图这样的。也有同事问我你那么忙哪里还有时间，我说既然你爱好它，而且你决定要坚持下去，那么你一定会找到时间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像有时候晚上回到家儿子在那边写作业，我就在这边弄一台电脑，我就开始写我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互相促进。既然你都要求孩子要好好学习，那作为家长你如果不学习不提高的话，我觉得那你为什么要对孩子提那么多要求呢？ 哎呀真的太棒了，捧到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一种温度感，对阅读的那份爱展现在其中。今天其实爸爸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哈，谭老师今天您特别带来了您的读书笔记，非常的漂亮哈，那个字体很娟秀。今天您为我们朗读一段您读书笔记当中的内容吧。 分享一下日本作家斋藤孝写的一本书叫《经典的魅力》。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三个部分，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典，第二是我们怎么读经典，第三个是我们怎么通过读经典提高自己的能力。我读完之后，我做了一个总结，我把总结读一下吧。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在当下还要读经典，因为经典包罗万象，使得它几乎可以为每一个人的重塑提供范本，能让我们直面内心，发现自我，帮助我们建立精神内核，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从而获得深层的意义。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原来阅读经典是有方法的，通过一些诀窍，我们可以降低阅读经典的难度，拉近和经典之间的距离，并学会如何接受经典中多元化的价值观，形成属于自己的具有包容性的观念体系。最后我们还发现了通过阅读经典可以得到诸多能力的提升，包括表达和沟通能力、洞察力，而最关键的是弥补自身缺陷的能力。这尤其有助于我们在人生的低落期找到摆脱迷茫的途径。 好，非常感谢哈！我觉得今天和一家三口聊天，我特别有收获。我觉得原来读书可以这样读，其实无论是亲子阅读，还是我们自己的坚持做读书笔记这样的习惯，包括用手写哈，我手写我心的这种习惯，他告诉我们其实阅读的方式有很多种，只要我们热爱阅读，我们就可以从中收获到精神的力量和营养，所以也构建了我们的精神小屋。最后呢，我们请三位用一句话的时间倡导大家一起来走进阅读，热爱阅读。 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 白龙马蹄儿朝西， 悟空掉头 啊！ 朝阳路朝东全包圆，你定位一下。 哎，这哪一个全，哪一个包，哪一个软？ 打4006068866问，999每平米超高高性价比的全包圆装饰都不知道丢不丢猴。 哎呦，师傅，您不是想在波斯国买个纳米净水机吗？这怎么又装上修了呢？ 打4006068866问，这儿除了净水机，还有印第安橡木做的家具，还有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烟机灶具，连风格我都看好了，就要那个复古新中式。 师傅，你够前卫的呀。 东营有种能发热的马桶盖，解决我们路上如厕的问题。这白龙马也该歇歇了，为师换个头等舱沙发坐坐。 师傅，这都999一平米一家全包圆了，不就亏本了吗？ 你是问题猴吗？打4006068866问呢。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成天门酒。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买个好房，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2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近日诵读小站开启了诵读点亮新年寻找诵读人活动，参与方式是在诵读小站小程序上传你的录音作品，人气高的诵读者还将获得由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登录乐库时光 FM 微信公众号，按照说明输入兑换码，即可在3个月内免费畅听150部精品有声小说。 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灯。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在今天诵读小站的下半时段，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于朝阳区安贞街道裕民路社区的读聚时光安贞青少年阅读基地。读聚时光安贞青少年阅读体验基地成立于2016年12月10日，从运营以来，邀请组织各类专家、作家讲座、阅读会达数十次，每场活动人数均达到了100多人次，接纳来访人数5000多人，受益的人群过万人。成立2年的时间，它不仅成为了社区的图书馆和第二课堂，同时它也为社区的孩子们提供了阅读和学习的安静空间。 对，每天晚上你们都要过来吗？ 我们只要有时间就过来。 哦，也住这个小区？ 对，我们住这个小区，很方便。因为我们搬过来就看一个，这儿有一个独居时光就下来了，就带他们来看。而且这儿书很多。 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读绘本哈。 对对，小朋友也很多，然后这儿那个老师什么都挺好的。反正要是家庭买书不会买这么多的，他这儿的书就非常非常全，各式各样的，他这儿基本上都 囊括了， 嗯， 我觉得很好， 嗯， 兔子的胡萝卜， 这个是什么？ 这念视觉大发现，你坐这看吧， 胡萝卜， 老带他来吧，他自己也喜欢来。 这是什么呀？ 那这叫哈哈屋。所以我觉得就是社区有这么一个读书角挺好的， 嗯， 而且环境特别漂亮哈，小朋友也很喜欢。 对对对，他这还有好多那个小小课外班啊什么都挺好的， 进步不小，尤其上回画画的时候， 放学都是您接到这个地方来。 对对对，从幼儿园接着直接送到这儿啊。 孩子在这儿写作业，没有什么没回家写，要在这儿写呢。 环境好一些啊，他写作业不受影响。你回家了，你看吃东西啊，看电视什么。 您在这儿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看书要比别的强一些吧，最起码有环境。本来邻居和人家都不认识，住一楼门都不认识，来这儿以后一聊天，哦，原来住一个单元门，门对门都不认识，到这儿以后知道，哦，原来是一起的，认识的。 看似是一个小小的独具时光空间，却大大方便和丰富了社区里的孩子们和家长们的阅读时间。来自于安贞街道裕民路社区负责人买荣向我介绍了这个阅读基地成立的初衷。 以前咱们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就是人防空间，然后呢基本呢是给辖区的一些个单位还有居民呢提供这个人防演练，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地下空间呢挺大的，为了这个节约空间，也是为了广泛使用咱们的空间，然后觉得咱们辖区呢青少年也不少，街道这边呢也给我们一个帮助，说可以就是弄咱们这个就是青少年读物馆，然后我们呢就向上级领导呢申请，咱们这边就是申请一些图书，然后利用咱们这个地下室的这人防资源建了这个读记时光的这个体验基地。因为咱们读记时光呢秉承的是关怀心灵、引导阅读、服务奉献、热心公益的宗旨理念，所以我们这个事儿就开始运转了。 满老师、满主任啊，您是一位妈妈吗？ 啊，是的。 您的孩子多大了？ 我的孩子现在17岁了，已经上高三了。 也是在咱们这个安贞社区周边吧？ 对，也是在咱们这里成长起来的。在这里上的幼儿园、小学、中学。 那很想问问您啊，作为一个母亲，就是当时在这个社区生活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比如说孩子培训特别远啊，这个路程的问题发过愁，或者有没有因为孩子下学太早，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去接他哈，或者是没有地方来阅读，这样的一些问题烦扰过您？ 也烦扰过，因为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又都上班，家里呢没人接送，觉得孩子呢就是在学校里可能托管老师，但是学校呢也就是让孩子就是把作业写完了，就那么做完，写完了以后就自己游玩。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了这个就是这个基地以后呢，我们现在开办了一个4:30课堂，然后给双职工的家长呢解决这个接孩子的问题。我们这里呢，因为有的孩子呢是3:20左右就下课了，尤其是小学生。下学了以后呢，孩子呢就意味着就是没有去处。然后如果要是给他一人放在家里呢，家长可能又不放心。这样呢，我们这边就做了4:30课堂，安排了就是专职的人员去接送咱们的孩子到咱们的这个阅读基地来进行就是写作业。还有一些个就是读物的这个学习，有时候呢还会给他们开办一些个就是兴趣班，有这些都是公益的，也是免费的，然后是画画画啊，做个小折纸啊什么的。 2016年当时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或者说是当时怎么想到说要做这么几个，比如说既有这个青少读物馆，还有这个第二课堂，方方面面的这些设置的内容在里边？ 感谢我们就是安贞街道的这个宣教科，还有服务中心，它帮助我们呢来运筹这个就是设计这个空间。等于是我们也到别的地方呢去进行了参观，也采纳了别的社区和街道的这个好的就是方法，还有一些个就是设计啊，尤其是这些个就是摆设还有读物，基本上就是按照孩子的这个就是兴趣来开办这个第二课堂。 2016年之前，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原来这里其实因为是做人防空间，不是经常的就是对外开放，它肯定呢存在，尤其这个是个地下空间，它存在于就是空气气息不是很流畅， 灯光上也不是说很明亮， 嗯， 然后咱们这个就是装饰上呢，地面呢基本上它是人防嘛，等于就是比较的就是粗略，也不是这么精致。现在呢我们把这边装修的等于铺置的木地板，然后呢咱们墙面呢都是彩色墙面，然后这个书呢全部都是就是进行码放整齐，按类来规范放置的，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就是找着。 除了温馨安静的环境，独具时光里收藏的图书也让人眼前一亮。除了绘本和儿童阅读读物之外，还有很多是家长和老年人可以阅读的育儿心经、养生宝典等。独具时光的负责人赵楠为我介绍了这上千本图书的由来。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三年级的孩子，他就特别爱看书，家里书也很多，然后他也是公益行为，然后给咱们基地捐了将近有300多本书，然后我们给孩子颁发了一个爱心证书。后面就是前期这边有一个公益组织的一个给贫困地区捐书的一个活动在这边开展，然后发起了有好几百个家庭，就最多的一组家庭就捐新书，差不多能达到200多本。对， 是咱们这个社区吗？ 嗯，都是周围的社区。 就是说我们这个独居时光开辟了一个集合地或者一个基地哈，就很多朋友可能是慕名前来，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都跑过来捐书。 对对，而且有些家里的孩子家里的书很多，他家里放不下，他也会问就是你们这收不收书啊什么，就是捐过来给其他孩子一起分享一起看。 因为我们这个阅读空间不只是读书，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举行了之后，对于社区的居民产生了怎样的一些反响？ 对社区居民，就自开馆以来然后到现在，大大小小的活动差不多开了有50多场了，每场基本人数都平均这个40-50人，活动的种类非常丰富，就比如说我们邀请儿童文学作家讲座，还有我们自己策划的这个手工的一些 DIY 的活动，还有目前这个国学课堂的活动，周边的这个来参加的这个居民来说就是非常方便便捷，而且就是居民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好，给孩子们提供了这一阅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的一个平台。 有哪些影响对他们来说是特别大的变化？ 大的变化就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可能有点淘气坐不住，然后平时最近我们做的这个国学公益课堂，然后他每期都来，从刚开始然后到现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他能静下心来写字了，然后家长非常满意，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些公益的一些行为的课堂然后给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像现在刚开始上学的孩子啊，就写字方面他存在的问题就静不下来或者多动，然后这边的老师会以专业的一个教学的方式去影响孩子，改变孩子的这样一个习惯。 我们大概是多久做一次活动？ 基本上每周都有，不管是大活动也好，还是就小小的这样读书会啊也好，每周都有的。 每周都有。这个类型怎么分？比如说这周是什么，下周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比如说每个感兴趣的家长来，他会自主扫码加入我们的一个独居时光的一个群里面。然后每周的活动 群啊，微信群。 对，每周的活动我们会事先往里面发，然后有意向的家长会在下面报名。 所以说根据家长的需求我们来搞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开展之后，有没有发现你身边的这些社区居民的变化？ 对，因为确实有，然后像这边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本来就是刚来就一个人，比如说陌生的一个人，然后一起参加活动参加几期他有了新的朋友，然后跟孩子们一起读书，然后比如说还有就是在这上课的一些美术的一些孩子，然后学校会组织这个布置的一个作业吧，就是说自发的家长去组织这孩子们的一些读书活动，然后我们提供场地，然后孩子们免费在这，好多孩子在这去讨论呀，去做这个课题的一个阅读活动。对， 举行过没有一些读书会？ 读书会有，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组织了有3期这个读书会讲故事，年龄最小的3岁多 就孩子可能有点紧张，然后家长也陪同孩子一起把这个故事做完，就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不仅让孩子就是爱上阅读的这个习惯，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对孩子的一个口才演讲的一个锻炼。 嗯，从以前的这个无人问津到现在是门口罗雀，就是很多的家长小朋友还有这个老年朋友们定期都会来到咱们这儿参加活动。 对对对，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对这个地方忠实的一些粉丝，每期的活动几乎都会来。 我们大概活动每一期的人数是多少？参加的人数？ 每一期的人数就是多则能达到100多人、 嗯、 最低差不多也将近30-40人这样、 哦、 平均下来就每场基本上都在50人左右的、嗯、 这个场地是全年无休的吗？ 这个我是除了我们休息日之外其他时间都对外开放的、 哦、 然后我们时间就是周一是休息的，然后周二到周天都是 开放的、 全天对外开放的。对、 哦、早上几点？ 嗯，早上9点到晚上7点半。 那很多小朋友可以来这儿写作业了。 对，写作业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孩子放学来、 嗯、 家长送过来写作业，然后只要他不要乱跑，家长来到时间来接都可以的。这些都是家长在来过这个地方然后发的朋友圈。 嗯，我看一下哈，这么好的地方大家都该来看看，进入阅读季独居时光真的很好。 就在那个迪友绘本馆。 嗯， 读绘本小孩太想家长带孩子讲故事嘛。 在独居时光的留言墙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家长是这样评价独居时光的，他们说独居时光令人难忘，图书馆的模样是阅读者的天堂，独居时光让我们的生活里有诗也有远方。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 嗯， 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 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